歌，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是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窝阔台坐在玉座上，左右分别坐着铁木格、托雷、巴特尔、耶律楚材、史天泽等宗王以及大臣等人。众人聚在一起讨论高丽扣押人质、背信弃义到底该如何处理。史天泽说，大汗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兵出多方又劳师远征，是兵家之大忌，望大汗一定要三思啊。窝阔台不太喜欢史天泽的自损威风，说，国相说劳师远征，话不妥，征高丽和征罗斯国孰近孰远，对我们蒙古铁骑来说，只要想征伐，无所谓远近。史天泽默然不语。铁木格道，大汗，先不着急，等我到了辽东，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讨伐他们，把他们王子逮来当质子。窝阔台皱了皱眉，你们说的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，还有更好的办法没有？托雷见时机成熟，进言道，昨天我想了一夜，我看这样可以不？我们让岭南哈塞尔舒王募集兵马，就近兴师征讨，不急于交兵，形成对其威慑。他们只要慑于我军威，不杀使臣便可。然后，我们慢慢解决他。我们可以派一名得力将领辅佐舒王，这样免去很多弊端。耶律楚材一拍手说，哎，这个办法好。窝阔台向下望了望说，你们几个认为如何？见众人都表示赞成，窝阔台便说，派及时到岭南书王处传旨意。说完挥了一下手，众大臣退了出来。窝阔台从玉座上站起来，结果一阵眩晕，昏倒在玉座上，侍从慌忙把他扶了下来。窝阔台躺在榻上，眼前坐着乃马真，正擦着眼泪。窝阔台说，这次发兵的事情对谁都不要讲，主要是我今天讲的多了一些，尤其是听高丽国王赴前盟的反叛行径，心里十分气愤， 所以犯病。以后我凡事心平气和，不会有事的。乃马真揉着眼睛说， 我阻止不了你出征，但是这次我自己陪你走，否则我放不下心。 不是已定了三夫人随我走吗？为什么又变了？ 现在我看你病得这个样子，我不放心，我必须跟你在一起，日夜护理，这样我才心安。 夫人的一片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不要朝令夕改，作为大汗，这样不好，会让人耻笑的。乃马真见状，顿时流下泪来，哽咽道，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，他们年轻，毛毛躁躁的，伺候不好你，误了你的病。 窝阔台见乃马真执意要跟自己去，不好一再拒绝，便说，好吧，那你准备准备，后宫的事先交给三夫人管理，你就随我走吧。在哈拉和林韩城前，窝阔台的征金大军一队队早已排列整齐，队伍正面立着九族大旗，大旗前放着长条桌，桌子上摆放着七牲祭品。大旗的两侧是七个牛皮鼓，七位牛角号手。队伍前立马的有巴特尔、耶律楚材、史天泽等万户将领，两翼列有贵由、蒙哥、阔出、忽必烈等韩王之子，队伍严整雄壮，充满了威慑力。窝阔台在托雷、铁木格二位宗王和萨满国师的左右陪护下，自韩宫策马而来，身后左右是宿卫亲军，刀枪并举，伞盖遮日，旌旗猎猎。等窝阔台大汗仪仗走到大军队伍前时，万军举刀枪齐呼，大汗，大汗，大汗，声震天地。窝阔台策马走到大阵前下马，在托雷、铁木格二王和萨满国师的陪伴下走到祭旗坛前祭旗，拿过萨满国师端过来的白马奶，向九族大旗单腿跪下，将白马乃举至旗眉，朗声道，大蒙古汗国的创立者成吉思汗以及列祖列宗，窝阔台今日出兵征讨金鲁，已为父汗平生夙愿，望父汗保佑，望列祖列宗保佑，望长生天保佑。祈祷毕，站起来把白马奶酒洒向九族大旗，犹如一条白链舞在空中。行进了数日，征金队伍已经抵达燕京。在大汗行宫内，窝阔台端坐在汗座上，巴特尔、史天泽、耶律楚材、兀良合台还有贵由、忽必烈等人站在两侧。窝阔台问道，大军到了这里，中路怎样进兵更好？大家都来说说看。史天泽说，兵法云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金廷已致我三路大军成犄角之势，逼近其境，必将朝野震动。我们应以大汗之名下以劝降诏书，以挫其锐气，有探虚实。巴特尔不以为然， 不会有什么用的，金国平其黄河天险，必将决一死战，还不如直接从中路攻击，以策应西路大军。 耶律楚材进言， 两国交战通以文书，算是师出有名，派一使臣前去劝降，以探虚实，两全其美，何乐而不为？窝阔台想起往事说，高丽国扣押了我的使臣，金廷如果如法炮制怎么办？耶律楚材解释道，高丽国扣押使臣是因为他们已知我向西远征，又南征金国，再无兵力征讨高丽。再者，他们刚刚国葬，人心不稳，利用扣押使臣来向我示威，以振朝野之心，以安局势，是个权宜之计，他绝不会杀使臣的。窝阔台想想耶律楚材的话，的确有道理，当下似乎也只有这个办法最好，便说，那么史天泽，你去一趟如何？你在中原多年，对金廷熟悉。史天泽失礼，臣愿往，但是还需要一名韩氏人士一同前去，更有威慑力。耶律楚材一惊，欲要说什么，被窝阔台挥手制止了，说，史天泽说的，容我考虑一下，您先做准备。散会以后，窝阔台和乃马真二人坐在椅子上相谈。窝阔台把史天泽出使金国，提出要与一名韩氏人物同往的事和乃马真说了。乃马真忙不迭地说，那好啊，就让忽必烈去。窝阔台斜了他一眼，亏你想得出，忽必烈在我这儿，我要对他的安全负责，出使敌国必有危险。我想让贵由去，他也该出头露面，锻炼锻炼才华和胆识了。 啊，贵由万万去不得，自到燕京以来，他就水土不服，一直在拉肚子，越往南走水土越不服，那不是要了孩子的命吗？ 窝阔台指责道， 贵由娇弱，都是你自小溺爱惯的，我们博尔只金家族的男人志向远大，自小磨练，石头以外的都吃，狼以外的都骑，哪有水土不服之说？你把孩子惯成了病夫，这样下去他怎当大任，将来怎么办？怪不得人们都说我的孩子都不如树翅的，更不如拖雷的，这让我着急呀。 哎，这都是那些烂了舌头的乌鸦嘴说的，你还信呢？我的孩子哪个不如他们？ 窝阔台听乃马真这么说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励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忽必烈此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乃马真建议出使金朝，正端坐在柱帐里看一本书，听见有人进来，抬眼一看是阔初，连忙放下书让阔初请坐。阔初拿起书看了看，觉得无味，说， 我们兄弟中啊，也就你爱看书。 忽必烈笑道，这到了中原才觉得这里到处都有私塾，朗朗的读书声随处可见，我想将来久住中原必向他们学习不可呀。 哎呀，怪不得大汗爷爷夸你，你确实是想得比我们远呐。 两个人正说着话，一个侍卫进来施礼报告，韩夫人请二王子去他宫里。阔初一惊， 见忽必烈往外走，忙制止说：哎，先等等。 等侍卫施礼退出，阔出问忽必烈： 你知道母亲大人为什么叫你吗？ 忽必烈茫然地摇摇头： 不知道啊。 阔出说： 我知道， 史天泽要出使金国，并要与一韩氏人物同往，父韩让贵由去，母夫人不同意，而且贵由确实是病殃殃的，母夫人提出让你去，父韩并不同意，他说两国交锋，时辰很危险，这次母夫人叫你去，肯定是直接跟你说这件事，你要想好了不要答应。 忽必烈想了想说：哦，原来是这样。 阔出哥，你不必担心，我自有主意。 你什么主意啊？你可别答应去啊，听哥的话。 忽必烈笑了笑，不再言语，低头往外走。等到了乃马真韩夫人宫，见乃马真坐在椅子上，忙施礼道：大母夫人。乃马真笑盈盈地说： 哟，又长高了， 脚还疼吗？ 啊，不怎么疼了。 乃马真从桌上拿起一包药递给忽必烈说： 那拿去吃，这是舒筋活血的。 谢谢大母夫人。 忽必烈，大母我待你如何呀？ 忽必烈闻听，用力点了点头。乃马真笑着又说： 是啊，你父母把你托付给大汗和我，大汗的事情多得牛毛一样数不清，有心思也没有空来关照体贴你，只有大母我处处想着你，你可知道？ 孩儿知道。 乃马真往忽必烈跟前凑了凑说： 忽必烈就是懂事儿。那好，大母给你说件事。 史天泽出使金国，他提出要带一名韩氏人物同去。 我知道，史天泽是很欣赏你的，他没有明说，但是我听出来了，他是内心里十分想领你去的，这也是你出头露面锻炼的极好机会。你看怎么样，忽必烈？ 忽必烈坚定地点了点头说： 我去。 这就对了，这才是我的忽必烈，有胆量。 还有，你自己跟大汗去说，这是你主动要去的，别说是大母说的，行吗？ 见忽必烈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，乃马真站起来抚摸着忽必烈的头，柔声柔气地说： 好孩子，那你回去吧。 等忽必烈走远了，乃马真去找窝阔台，远远地看见他正在屋中踱步，阔出站在一侧，凑得近了，听见阔出说： 傅寒，还是让我去吧，忽必烈还小啊。 窝阔台说：阔出，你母亲死得早，你是孤儿长大，你母亲死的时候就担心你，一再嘱咐我要好好待你，他在天之灵也安息了，出使金国怕是有危险，我不忍心呐，一旦你有个不测，我怎么向你死去的母亲交代？ 傅寒，不要紧的，我谅他金国不敢。 阔出还想再说些什么，窝阔台拦住了他，叫他先出去，等自己有了决定 再通知他。郭初无奈，只好走出来，还差点撞上了帐外的奶马针。因为私下唆使忽必烈出使金朝，奶马真被窝阔台数落了一番。等回到自己的营帐里，奶马真心里憋屈的火忍不住了，便数落贵由： 你看看人家忽必烈，说出使金国就像到马圈牵了一匹马一样轻松的就答应了，你看看你病殃殃的，整天打不起个精神。 贵由梗着脖子回道： 母亲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啊？出使金国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平时就总说我要坚强起来，要为富汗独当一面，要让各宗王万户长们看看，窝阔台的子孙们也不是仙草裹着牛不吃，肥油拖着狗不闻。结果一到关键时刻，你就像母鸡护崽一样把我藏在衣襟下，不让我经风雨见世面。我不是小孩子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母亲。忽必烈去的，我为什么去不得？你这不是把好事往别人身上推吗？母亲，草原上的狐狸崽子大了，狐狸还知道把它们咬离窝子呢，那否则小狐狸们怎么生存啊？ 奶马真气得直骂：啊、哦，你还教训起妈来了？你看你这几天坏肚子啊，都瘦成这样了，我怎么忍心让你离开我？这孩子。说完是又恼又气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贵由见母亲落了泪，缓和语气说： 母亲，我知道你是为我担心，你担心我的身体，所以不让我经风暴，可是我心里不服呀、啊、这次出使金国，我即使是死在金国或途中，那我也是英雄啊，不枉为成吉思汗的孙子。 乃马真回身喊进来四个侍卫，命令道： 你们四个看住韩子，没我的话哪儿都不能让他去。 出使金朝人选的事暂时告一段落，窝阔台为这事儿暗地里点过乃马真不止一次了。不过既然忽必烈自己也坚持要前往，窝阔台不好再阻止，便打算派忽必烈随行前往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离出使金朝还有段时间。一天，窝阔台正坐在御座上沉思，一侍卫进来施礼，说：蒙哥王子从三峰山前来求见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你就是